典解乐角 就是爱经典， 经典， 经典解乐角就是爱经典。歌手臧天朔于9月28号凌晨4:56因肝癌去世，享年54岁。臧天朔好友刘俊丽表示，臧天朔于2017年被检查出患上肝癌，当时一直在养病，只是没想到突然病情恶化而去世。曾经的绯闻女友斯琴格日乐也发微博悼念说：“如来生相遇，愿看你健康笑傲的模样。” 但那瞬间的铸就，人民才是唯一的理由。你又留下牵挂的泪花，我将面对多少千钧一发，只想听一句你鼓励的话，还是我说你放心吧。从那天看到你穿上神奇的制服，就知道你已经向人民和正义庄严地尽了力。向国际敬礼，向人民敬礼，向家里说句请放心吧，放心吧。我只想说，生命之下都放心。

是万物生长，是不是朋友带来了欢乐，是不是妈带来了安慰。请放下吧，一丝不挂，请放下吧，心中的枪吧，无法，请放下吧，心中的枪，为了大家留下些话， 1986年，臧天朔创作了《朋友》。1987年，他推出了首张专辑《冲入禁区》。1989年，臧天朔组建了乐队《1989》。大约在10年之后，臧天朔达到了事业巅峰。1995年7月15号，被认为是他最成功的专辑《我这十年》出版发行，《朋友》就是这一张专辑的主打歌。臧天朔被认为是80年代早期国内摇滚的启蒙歌者，甚至被认为是中国摇滚界的代表人物。他把自己理解的江湖带到了音乐当中。 往前飞，那高高的云翼，闻一闻那春风的呼吸，往前飞。那高贵的无畏，听一听那大海的体会，你别再犹豫，也不用太在意，伸出手，你和我在一起。不在乎那恭维的美丽，

呼吸最美湿地的新鲜空气。到过我们最美湿地的游客呀，给我们留下这样的诗句，叫做辽河奔流迎紫气，红滩绿尾树奇景，天然氧吧空气新，人在画中以微心。这是游客朋友们给我们留下的这个诗句。十一黄金周出行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天气气候的变化。我们那是属于海洋气候，四季分明，所以大家早晚呢会凉一点，大家出行的时候呢要带足衣物。另外一个，十一黄金周呢客流量比较集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呢通过电话呀广播呀要了解一下那儿的游客情况，提前做好行程规划。 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芦苇荡，芦苇七月至九月开花，十月后叶子转为金黄色，最佳观赏时间为五月至十一月，特别是暮秋季节，风吹苇浪，朵朵芦花轻舞飞扬，夕阳西照，芦花如雪飘向了波光粼粼的湖面，像一幅巨大的写实油画。听说红海滩的芦花特别美，现在呢想要李老师给我们也介绍一下。 我们这里呢有世界最大的滨海芦苇荡，金秋的芦苇荡，芦花含苞欲放，芦苇随风摇曳。我们大家都知道，世上的花呢，姹紫嫣红，千姿百态，风情万种。春去苇叶青，秋来芦花白。这个季节，这个时刻，当你置身于世界最大的滨海芦苇荡中，任凭紫色饱满的芦穗轻拂您的面颊，捏一株芦花在手，真的是美至心底。这个中秋就到中国最北海岸线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来看芦花蓓蕾斗芳菲。十一黄金周马上就要到了，我们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呢在接待呀、服务啊、交通啊、安全啊所有的保障方面呢都做了一个充分的准备，相信呢大家到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去呢一定会感受到盘锦人的热情和景区的热情。所以呢在这里呢我邀请大家十一黄金周请到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来。 廊道是有十个旅游景点，朝海面是一望无际的红海滩，颇有宁泽红霞落海滩的气概，背海面油田稻田交山辉映，生机盎然，令人流连忘返。十月金秋，心灵和身体总要有一个在路上，不妨到红海滩共度美好时光。今天九六九旅行者，我是乔伊。 尽管臧天朔已经没有办法再复制当年的江湖，但依然获得了很多音乐人的认可。高晓松在得知臧天朔离世的消息之后，在微博发文悼念说：“老臧，走好。”也让我们在音乐当中缅怀臧天朔，一路走好。 知道

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油灯，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969精英有话说， 导演许鞍华， 我肯定会想念他的，就是胡金铨导演。想起来，其实我心目中伟大的人跟伟大的电影工作者其实是很普通的。后来他就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我，希望我自己能宁静致远。然后他还说，如果有一天在外国的影展里头，我们不需要用这些中国的丝绸或者是瓷器或者是古董来吸引外国人，而是拍一些戏，可是那个水准是非常好的，我觉得我们中国电影就成了。 作家双雪涛， 我觉得他们就像一个个岛屿一样，就是牢牢地站住了我的脑海里的某一些位置。这些位置如果不是地震呢，这个岛屿不会沉没的，它会一直在这儿。这就是我觉得是一个童年或者少年时期对作家的一个影响，尤其在我小说里，这些人其实还都是对自己的尊严、对体面、对能够以双手养活自己、对自己至亲至爱的人的情感，都非常非常的当做一个大事儿。我觉得我是特别喜欢这样的人，也特别愿意去写这样的人。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教授及画家曾孝莲， 这一句话可能要花我们一辈子的精力才能达到。我们近代植物分类系统学的祖师爷是一个瑞典人，叫林奈，他说过一句话，我们人不是大自然的主宰，也不是清高的旁观者，也不是只赚不赔的生意人，我们应该是其间的一个分子。我多次的深入深山老林，一次一次的打动我。我从年轻时候我就下定决心要用画笔把我所看到的好东西尽可能多的画下来。 969精英 news， 精英 news， 欢迎收听969精英 news， 我是晨曦，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美国贸易代表称，不管有没有加拿大参与，美国都准备推进新的 NAFTA 协议。后加元对美元一度抹平日内涨幅转跌，上周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称，若美加不能达成协议，新 NAFTA 可能是美墨双边协议。从2018年上半年数据来看，国外四大油企资本开支为289.44亿美元，同比增长11.56%；国内三桶油资本开支为1193.05亿元，同比增长19.72%。高斯作为之后石油公司资本开支的细分行业龙头，目前油价正处于上升通道，油企加大资本开支确定性强，将逐渐在业绩上体现行业复苏。自2000年在深交所上市以来，金融街控股持续以北京等一线城市开发商务地产为核心业务，直到2014年年中报时期，才明确从单一商务地产开发转向地宅与商务两条路并行发展。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969精英 news， 我是晨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经典969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969就是爱经典。 拨动时光的琴弦，阳光让每一朵云彩都镶着金边，我们在音乐中不断行进，时间证明了不忘初心，阳光照进了斑驳，自由在阳光中穿梭。 北京 FM 969电台， 北京 FM 969电台， 经典九六九陪你一起在 北京的上空 感受时光， 感受时光， 感受时光。 我回来喽，大家好，我是王心凌。 制作一把小提琴需要70块。